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越南之旅唔会有错啊！ 我都期待好耐，阿牛哥讲啦，已经 差唔多啦，啱啱翻嚟。 嗱 呢次咧，第一集嘅即系呢一次嘅越南之旅咧，越南篇之大的生日会。 哦、 其实点解呢次我哋去越南咧？因为咧就系大的生日。咁、而且坦白讲， 哇，大的唔爱国啦，生日都唔喺祖国嗰度搞。 佢就点咧？ 补一次咧， 佢就系太错太爱国啊！几次都喺大陆玩啦，玩到怕，佢怕。呢次真系豁然开朗啊！ 即系真系唔得。 呢次嗰沙佢嗰嗱，我唔知啊。我见到佢嗰三万，我做到人证嗰三万，佢三万嗰件女都极品嚟嘅。 整个嘅越南妹系整， 唔好理佢啦，唔好理佢啦， 越南妹学你话斋波肯定假噶啦， 唔好理佢先啦，咁样又真又假嘅 ，OK， 咁我有冇预假波咧？我梗系预假波啦，我绝对预假波添啦，系嘛？ 其实你系最惨嘅， 冇 你本身系中意瘦皮嘅、但系夹硬个个都有波，点不知个波又系假？ 咁咪唔系 咁啊？越唔好整咪瘦， 咁有啲女都唔整嘅，都唔系大咯，有啲有嘅，有唔整嘅，有唔整嘅，唔系个个都唔系个个整嘅。即系佢起码，即系个波唔好细过廿八寸啫嘛，喂，好卵难细过廿八寸系平到好似我咁噶啦， 好少嘅， 系我好似我咁，其实粗过廿八寸就已经有 A 唔系 A 级就已经可以操纵机同车噶啦，我有冇节目讲过噶？ 吓、 我讲过噶啦， 有 嘅，咁你听翻我以前讲嗰啲嘢啦。咁呢次，但系咧呢一次咧呢一个行程咧。就其实唔好话多灾多难啦、啊，有灾难啊，有啲咩灾难咧？整亲只眼啦、 啊，整过你啊， 扭亲只脚啦，有少少车祸啦、啊，屌你老母车祸啦、 哦， 即系乜捻都有啊， 即系应晒啲血光之灾、 你 delay 啦咁样。嗱，本来咧我就谂住玩五日嘅啫，我哋谂住星期五去，唔系星期四去到就玩，星期六又玩，星期一又玩，星期一第二日星期二日就走，但系因为我哋搭廉航嘅关系，我哋回程系廉航嘅关系，星期二嗰程飞机佢帮我 delay 咗隔咗一日，变咗局我哋要留多住多一晚酒店， 唔系佢冇得赔偿，即系咁嘅廉航系咁嘅， 咁你可以唔坐廉航咯，你可以坐翻国泰咯， 唔系即系佢可以佢又系咪话你唔改嘅话佢退翻钱俾你，有冇讲？ 我哋可以补钱坐国泰嘅。 哦，讲咗未？哦， 一定可以嘅，一定可以。佢因为佢 send 个 email 过嚟问我哋点样嘅。咁我因为我哋一次过就买三张机票啊，来回三张机票。咁就因为如果我改咧，咁嗰两个咧都好咁麻烦嘅嘛，都要跟我改啊嘛。咁而且坦白讲，我都唔想改。 咁佢哋咪都系 delay 一日走啊？ 啊，大家全部 delay 多日。 即系有晒假，即系冇话改。 系啊，因为坦白讲，我反而我赞成啲。 咁系咪大的其中一个啊？ 但系都赞成，都赞成，因为 佢都系迟咗一日。 但系我哋其实我哋去日三个啫。我哋有一个咧，因为佢系国泰前嘅员工，咁咧佢一节搭国泰，一节，咁佢早我哋一日，帮我哋 set 好啲嘢啦。因为我好多嘢要佢帮你手搞嘅，例如买啲电子烟啊咁样。因为我哋惯咗，我呢几年嘅呢两年啦，我去咧都系咁样噶啦。我哋要买啲电子烟当礼物咁送俾啲女朋友，我送俾啲嘢，因为嗰阵你喺现场跟 KTV 嗰度买咧，贵60%啊，咁我哋喺街边买咗先咧，就平好多，平好多，咁啊30蚊一维港币30蚊一支度啦，但如果我哋喺 咁送几多支俾人先你？ 哇！我哋送真都十几廿支噶啦，每次都。每支十支到啦， 悭到几百蚊啦， 悭几百蚊啦，咁样啊，咁啊悭200蚊到左右到啦，应该咁啊第一次啦，咁啊，咁啊因为咁啊讲啦，有一日要 delay 多一日，咁我系赞成嘅，因为哇唔好走啊，咁辛苦啊，一搏捻完，哇第二朝三点即系一点钟就要 check out 咯，执好晒啲嘢跟住走， 好鬼辛苦嘅。咁、 嗯、 我哋咪啊咁啊，我喺度 delay 多日咯，咁啊咁啊，起码瞓多一晚啦。咁啊、 嗯， 我反而赞成嘅。 嗯， 咁啊，同行嘅阿、大的佢亦都话佢有假嘅，咁佢都冇问题。 嗯， 咁最好就第三个啦，第三个嗰、那个佢就唔想我开佢嘅名啦。咁啊，其实咁啊，其实 叫代号啊， 我代号啦，我就叫佢小肥仔啦。 嗯， 小肥啦，话佢小肥啦。 嗯， 阿、小肥啦。就啱啱都仲可以攞到一日假， 嗯， 咁所以佢咪可以跟我一齐走啦。咁、嗯、我哋咁嗰阵 阿小平咪第一次去越南， 系 哦，我就系你话个， 但佢话以后唔会再噶， 嗯， 就因为今日呢次古仔啊，唔系呢次，听日下集讲个古仔， 嗯， 就令到佢以后都唔会去越南啦。OK， 嗯， 系几多麻烦啊，真系霸王嚟嘅其实，咁样因为霸王嚟啊，好多复杂嘅，我下个礼拜先讲啦。 嗯， 咁我而家讲咗呢样嘢先啦。咁我哋因为大的生日会啊嘛， 嗯， 咁啊我哋即系其实我知道咗咧，咁啊我啊因为大的我喺我今年生日咧，大的就帮我喺神秘搞， 嗯， 咁坦白讲，咁礼尚往来，咁我系咪应该要帮大的喺越南搞啊？ 嗯， 咁问题就嚟啦，我识嘅妈咪就得几个啫嘛， 嗯， 咁有一个妈咪咧就以前喺我嗱我个 number 啦，叫466嗰做嘅。嗰場466，但個媽咪咧就轉咗場， 嗯， 咁就唔喺舊嗰個場做，咁唔喺舊個場做，即係咁我唔知道身材係點樣噶嘛，咁我就冇揾佢啦，而且我唔係成日揾過好多次，因為上次揾佢咧，佢翻咗鄉下，就變咗唔好同佢熟，哦、反而同佢熟咧就係1127，我熟啲嘅媽咪就1127嘅 Julia 媽啦，咁、我嗌豬媽嘅咁樣係嘛，咁嗌 Julia 媽，因為 Julia 媽咧又奇撚怪喎，佢喺九月。到咧，佢自己开咗一间卡拉 OK 喎。 哦， 自立门户。 嗯， 咁我哋叫照呢间场叫66啦。 嗯， 因为我咧奇怪，佢系唔知乜乜街嘅66号嚟嘅。 嗯 咁、我哋嗰间场叫 Julia 66。 嗯， 咁你去越南咧，其实打 Julia 66咧，佢个地址喺晒度噶啦。OK，、你唔使问我攞地址噶啦。咁你净系问我攞妈咪啦。咁因为阿大啲生日会咧，咁我咁啊佢老细啦，咁我直接我就同佢老细讲，喂，我星期四过嚟。你可唔可以帮我安排房啊？订埋蛋糕啊？咁 Kelly Kwa 啦，帮我搞掂晒佢啊！咁啊 ，Julia 妈话 OK 啊，你哋嚟同我通知我得啦。咁我佢系俾晒地址，俾埋个价钱俾我。 嗯， 即系个价钱点样玩啊？啲女几钱啊？咁样佢啊， 即系佢帮你讲口晒俾你听。 系啊， 即系有晒个餐牌，即系童叟无欺啦，唔会话。即系俾人哋打死狗讲价，唔会话入咗黑店啊嗰啲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咁问题又嚟啦。 嗯， 又唔知点解啊？唔知点解，我去嗰时候咧，即系收到好多封，啲人都系唱呢间 Julia 66。 哦， 咁话佢乜嘢咧？哇，犀利啦！话佢房间唔够，得六间房嘅啫。 嗯， 咁六间房真系唔够噶。但其实唔系噶， 你够玩咪得咯？ 其实系啦，啱啱咁，因为够玩就得啦。其实唔系噶，佢间场有18房噶。 哦， 但系出边收话就话佢间房唔够嘅，得6房。第二就话佢有人妖，啲女啊，啲女又有人妖啊咁样，哇，扑你个街冇咁大镬，有人妖咁样，但系我听好多啲咁嘅风声嘅。但我 会唔会妒忌佢呢间场？ 唔好讲呢样先啦。咁我觉得豆，而且坦白讲啦，我哋玩开就知噶啦。喂，新开场，喂，直情系咪会唔会有啲危咧？系先咩管理又有啲危，乜嘢有啲危咧？但系我又冇办法，因为我净系同呢个妈咪熟啫嘛。 嗯， 即系以前旧嗰个妈咪，咁啊我有一年冇见啦。 嗯， 咁我冇晒熟个妈咪噶，加上我仲有一个识嘅妈咪，坐紧监喎。 嗯。 坐紧监喎， 咁系咪因为搞黄色事？ 冇错， 哇！即系其实拉得 拉捻咗， 喂， 拉捻咗。 咁你啲 我会喺过几日嘅节目讲翻嘅，下次嘅节目讲翻，不过唔系呢个时候。OK， 咁因为佢同我哋 Villa 系冇相连嘅，即系玩别墅咧，佢老公就系介绍我哋玩别墅嘅人嚟嘅，所以佢拉捻咗咧，我哋搵唔到。我尝试搵过，其实我哋。咁我局揾阿朱妈啦。咁我但我点解我会咁朱妈咧？即系收啲咁嘅风，又话啲场唔捻得啊，啲女唔得有人妖啊，咁样又话得六间房啊，招呼唔够啊，又零舍贵啊咁样啦。 咁啊，咁我点解中佢咧？冇得拣，因为我净系得 Julie Marshall。 嗯。 咁我嗌佢攞台就攞台，蛋糕就蛋糕。因为我哋未以前未试过喺度做生日噶嘛，咁一柒都唔知，咁我唯有信呢个妈咪嘅啫。因为呢个妈咪咧就成日贴啲朋友圈，但系佢有期好奇怪，佢永远唔贴女相噶。 嗯， 女啊会见到嘅， 可能要私发啦。 女会见到嘅就贴佢嗰啲助理啊，佢啲姊妹啊朋友嘅相嘅啫，佢唔会贴啲女相嘅。咁我就订房，我就问佢啦，喂，有冇啲女相睇下先啊？佢第一时间答我就话：而家仲你仲信啲相咩？仲信啲相？咁我系嘅， 参考一下嘛。 咁我咁系嘅。咁你话唔信，我话唔信咯，因为妈咪嚟噶嘛。跟住我就问佢啲酒水点样啦。诶，佢好捻简单，佢冇其他嗰啲妈咪啊讲福利嗰啲，一成扎沟咁样长。佢同我话啤酒咧就过十八千万，60,000蚊。 嗯。 至65,000蚊，即系我唔知几多罐啊，佢冇讲嘅。个细房咧就60,000， 低少 一个钟头。短中计，水果就50,000。女仔短时间即系讲过夜啊，一 Q。过十八千万十万， 唔使讲啦，600,000过夜嘛，700,000过夜嘛， 400,000系咪400,000啊？过十八。 系百万噶啦， 400,000就一 Q， 700,000过嘢， 系 啊咁样。如果譬如你唔带走个条女咧，就100,000。 哦，坐台 啊！但如果坐5个钟头咧，就150,000。 嗯， 就系咁简单啫。俾一条数我，咁大概700,000系几钱到咧？700,000 你讲100,000系几多对几多，咪大家计咯。 好简单啦，我就讲700,000几多，700,000系2,000多蚊。 即系100,000系300,000咯， 系啦，100,000系300,000，系啊，唔上下啦，系100,000，100,000三百蚊唔上下啦。 嗯， 咁啊，你自己计啦，咁样，咁啊，喂，咁啊，我哋，咁我哋到我哋去机场嗰日啦，咁我就好坦白同阿大啲讲啦，因为点解我搵阿朱妈咧，我就嗰阵嚟讲，因为二有六边讲最好嘛。 嗯， 系有啲风噶啦，就话阿朱妈咧，啲女唔得嘅。啲房又好差嘅，乜柒都唔得嘅。但系我冇办法，我冇妈咪。但系我因为你帮我搞生日会，我自己都要帮你搞生日会。咁我就要冒一次险啦。而家大家都未去过呢间场，大家都搏一搏啦。咁我就略略咁讲过嘅。咁大家又冇问题咁样。咁啊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阿朱妈话冇贴女相咧，佢都贴咗2张视频。 嗯， 喺佢个微信度。 嗯， 咁呢个视频咧就系一条女。背脊嚟嘅啫，跳紧舞嘅，哇，条腰好似蛇咁样嘅，石，咁咧就另外一条女咧，就我猪妈咧食紧同一条面，咁嗰条女食咗同一条面咧，佢都锡阿猪妈，猪妈推开佢，我觉得咦几得好玩喎，咁样，咁我咁啊，大姐佢话想留呢两个女仔， 即系嗰两个系出嚟做噶啦， 系噶啦，系啦，咁啊留呢两个女仔，咁我就同阿咁啊过两日我就同阿猪妈讲啦。我有朋友生日， 朱妈系同你全程打中文字沟通， 中文字沟通嘅，全程中文字沟通嘅。 系 OK， 见到未 ？OK， 见到未 ？OK，OK， 系 啦，因为佢系香港人嚟嘅， 我香港人嚟嘅， 佢香港身份证嘅 ，OK，OK， 点讲又香港身份证就冇人知点，冇人知点解啦，大家明啦吓，我大陆人嚟嘅，应该照计就系啦，咁有香港证，点解又我哋明啊？唔知点解又就香港身份证啦？咁啊，我谂边度啊？咁啊， 即系嗰价钱，嗰两条女， 咁佢过两日咧，咁啊，差唔多去嗰时候咧，我就同阿朱妈讲，帮我留呢两件女啦，咁样我就接翻咗嗰两条视频俾阿朱妈。阿朱妈话：哦，你朋友同我讲咗要订呢两条女啦，即系大的啦。 嗯， 即系大的话啊，佢讲，哦，佢拣咗就唔得啦。咁啊，即系咁啊，我安乐咗好多。即系大的已经拣咗女啦嘛。 嗯， 即系最紧系佢生日啫嘛，其他人我唔捻理啦。 嗯， 好啦，咁试完咁啊，我哋嗰日咧，我哋就去。咁仲有一單咁嘅 case 嘅 ，OK， 就係咧，我哋有另外一位網友，我就叫佢花生啦 ，OK， 咁呢個花生咧就佢又唔係同我哋同機，佢之前一個禮拜咧就同佢朋友去咗越南， 哦， 玩，咁佢又留多越南兩三日， 就 join 一 join 你哋， 咁啊最後嗰日就 join 我哋，咁樣咁啊 join 我哋兩日，咁樣其實都係玩一日啫，因為我要唞啊嘛，我哋第三晚去滾嗰日，佢打。我第三晚佢就走啦，咁佢只可以陪我玩一晚啦。 咁啊，咁你知啦，咁我哋搭个联航嚟噶嘛，咁我哋就我就叫咗阿花生同我讲，佢住我哋间酒店，咁佢住我呢间酒店啊，咁啊到时我哋约佢一齐去就简单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就落机，我哋三点钟就上香港上机，两个钟两，即系我哋成两个几钟头机嘅，咁应该就系六点钟去到越南啦，但系知咧越南就会有时差。即系我去到就五点零钟嘅啫，咁我哋咁啊 check 埋 in 啦，过关啦，咁等车啦，咁去到我差唔多去到酒店就六点零钟，咁啊办好晒啲房啦，咁啊有啲 join 埋另外嗰个网友啦，咁因为咧，因为我订房嘅关系咧，就有两个网友咧就订唔到我哋嗰间酒店，好多复杂噶，我迟啲有机会再先再讲啦。咁啊，订咗另外一间酒店，我就你我住翻以前嗰间。咁网友亦都去翻我以前嗰间嗰度住。咁我哋咪载埋三个人，我哋三条友就坐车去啦。我一搞掂晒就坐车去啦。咁因为呢个网友咧，其实几捻大镬。因为我哋冇食嘢噶嘛。冇食嘢噶嘛。咁我全程咧，我哋谂住喺酒喺卡拉 OK 食嘢嘅。咁一听我张单就贵啦。咁我唔好讲啦，张单我迟啲会讲噶。咁因为佢呢个网友就唔饮酒， 哦， 佢全程就饮支水，饮水，哇，仆街，真系坦白讲，真系好兄弟嚟嘅，你真系玩过啫，真系。 唔系网友呢个系就系留低特登等你一日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 留一齐身去得。 系啦，咁啊，我成日饮水啊嘛，真系。系。咁我哋乜去到啦？咁啊，佢个网友都同我讲，喂，我都听，我哋本来咧都谂住去翻 Julie 阿妈嘅，但就听人讲。话有人妖啊！ 其实听人讲系咪即系网上有啲视频啊？听人讲 唔系，系听啲爹哋啊， 喺边度？ 其他场 咁唱佢咯，我觉得即系经济嗰啲。 咁佢最简单啦。咁佢啲朋友就唔想去嘅。所以本来想去嘅，就听到呢啲人有人话俾佢朋友听有人妖， 跟住咧就人妖就最大镬咯。但系其实越南系咪咁兴有人妖啊？即系要讲翻转头，通常我哋知道就系泰国啊。即系我哋从来都好少听到话人妖有越南仔啊，牛哥系咪先？ 有啊， 唔系香港都会有，即系个比例啊，比例上唔会多咯。香港都有人妖嘅， 都有啊， 系咪先？ 都唔少，其实都唔少。吓、 啊，咁即系到底系咪真啊？定系唱佢啊？抹黑佢？ 咁我最简单啦，我睇下咪知咯。 系 咁，因为我哋阿花生咧呢位网友咧，就玩咗已经玩咗三日噶啦， 即系都系啲男人团， 系啦，都系 即系滚团 ，滚友团。咁佢话我嗰日就唔带走噶啦。不过佢有少阴影啊，惊男人啦。我估佢有嘅。我喺第二咧，咁啊佢话净系坐台嘅啫，咁冇所谓就咪净系坐台咯。 其实唔系，我又要讲清楚。虽然 over 温咗少少，人妖同变性人系两样嘢嚟噶。 系。 咁佢系惊佢，我又唔觉得个场会揾个有宾州嘅男人坐你系咪啊？ 我都觉得系。 即系最多你话佢可能系真系呢啲无从稽考啱啱先。 系啊系啊。但系如果整好晒，你唔会知噶嘛。 系，即系无从稽考，即系咁可能其他场都会有噶。 啊， 佢唔讲你听，你唔知噶嘛。 O、okay, K， 好啦， 避噶。 咁最紧要系咩咧？睇咯。 得喉啊，嗱高唔高？你哋中意嗰啲高嗰啲高妹咪死梗咯。 我一睇，哇！ 咁捻高， 啲女嚟睇。第一浸已经好多件都得啦。 好多件。 我第一件，我好第一浸定第二浸，我已经拣到女噶啦。咁第二咁啊，阿大的唔使拣啦。因为佢买咗两件啊嘛，一件 dancer 啊嘛。啊！一件就另外一件女啊嘛，咁啊孖咗佢起身飞啦。我拣嗰件咧，咁啊都系高瘦瘦啦。咁啊好啊，大个波嘅。 即系假 嘢。我唔好理佢啦，因为你唔好预佢系真嘢。 系。 佢惨啊！你唔好预佢，预佢就有真嘢。OK， 咁我啊嘛，我又玩，大德又玩。咁你知啦，阿大德啊拣中嗰件有两件女，做大德嘅，有一件咧就唔肯过夜，得一叫。只系一橋，即系佢分咗三种女啊！佢一嚟到咧，一嚟睇女咧，佢就会同你讲：嗱，呢女就唔过夜嘅，系一橋嘅；呢条女呢一班女就过夜嘅，呢啲女咧就唔出街嘅。咁样佢话晒俾你听啊！咁大概系一如果一嚟系三十个，就每日十个到啦，按比例，或者可能系坐台嘅可能有五个啦，咁其他嗰啲就有十个十个咁样比啦。咁啊，但系都冇得拣噶啦，因为佢已经 mark 定咗两个啦嘛。咁坦白讲，嗰两个都靓女嚟，即系反而唔过夜，即系一娇嗰个咧就矮啲，都靓女嚟嘅，咁咧就过夜嗰个咧就紧要啦，就个 dancer， 哇条腰软捻到条蛇咁啊！我大得唔捻使讲啦，咁啊成晚就怼住嗰条女，而且嗰条女又靓，咁啊大的咁啊咁啊玩捻完咁，我哋去食宵夜啦，咁啊咁啊大的嗰个报告又系讲话正啊呢件女粉红色乳头啊，咁粉红色乳头。 掩饰阿牛哥，我咪一早发现东门，我记唔记得？有冇影咗印象？系影俾你睇咯，吓影埋个前头啦。即系呢啲唔好信啦，已经。 O K。 掩饰有几难啫，系啦。 但系坦白讲， 不过可能佢后生真嘅。 后生， 不过系可以。 有靓女咁样，咁但系就冇债型啦。咁坦白讲，都系七百万啫嘛，系先？ 嗯。 七百万咁样，都系2000多蚊，咁由佢屌啦，咁啊坐台嗰架大的咪另外好似俾咗。好似俾咗200万啦，好似定150万，我唔知啦。咁我就唔知啦，因为我哋玩到切蛋糕啊嘛。咁全程嗰一餐咧，使咗几钱咧？睇下先啦，我 mark 咗。其实唔平啊呢次啊，因为我喺嗰边食埋嘢啊，大概系使咗4000-6000港币咯。 系4000-6000系个酒水钱。 系酒水钱，酒水钱连埋啲啤酒啫，净系啤酒咋？ 啤酒4000-6000， 系食嘢，因为我喺嗰度嗌嘢食，冇办法，真系肚饿，嗌嘢食嗌咗啲， 就五个人，咁就 有一个饮水喎，记住啊， 咁就绝对系贵过大陆噶啦，我觉得 系啊，贵过大陆噶啦，因为其中有个有饮水哥冇得计过噶啦， 唔系你食嘢，你食乜嘢先嗌碟头饭喺大陆界啊，即系以我知道咪 嗌咗个粥咯， 60-70蚊咯， 个粥咧100万噶啦，个粥咧100万噶啦， 100万饮咪3嚿水啫， 系咯，3嚿水嘅粥咯， 咁啊仲有食咩啊？ 有啲 K F C 啊，有啲猪扒饭咯，特别嘅猪扒饭咯，即系唔系自己厨房做噶啦，出边嗌嗰啲咯。 出边嗌嗰啲就 都唔捻平噶啦，嗰啲唔捻平噶啦。咁我坦白讲，其实花生嗰啲冇计嗰样就系饮水，佢嗰唔系钱嚟噶，根本就啲消费可能即系100蚊架捻掂噶啦。咁我哋埋张单系每人系1450万， 1450万， 4000-6000。 4600就五个人分， 系喂又话五个人，其实啱咪讲，应该四个人。 唔系你都系唔好理噶，你五个人头嘛，你去得就冇得计啦，即系唔好计呢啲咁嘅屎忽数啦，即系话。 每人都900几咯。 9954啊，唔系啊，900几。 900几咯。 咁酒水钱。 酒水钱咯。 咁如果以去东莞嘅嚟计咧，就贵咗啲，但系suppose越南系要平过大陆噶嘛？ 系啊，因为其实啱咪讲，因为越南系。價錢跌咗噶嘛， 消費水平低啲嘅， 低啲噶嘛，坦白講， 咁係真係貴嘅， 貴噶，坦白嗰啲就係貴嘅，但係唔係貴極都唔會算，唔算係最貴嘅，但係因為仲有好多集要講啊，咁都咁啊，就留翻講我賴嘢嘅，我賴嘢嘅經歷啊，其實唔係我賴嘢，係俾人賴嘢嘅，有被賴嘢嘅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希望啲網友都係照舊買神山褲啦，照舊打賞啦，保温瓶啦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咁下个礼拜就讲我第一晚喺呢一间 Julia 六啊六发生啲咩事啦。OK， 拜拜。